都市男女。大家好，又来到新的一集都市男女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，我叫做心美。一个礼拜时间又过去了，又是时候继续我们的第五集。在这里要买一买广告，我们的都市男女的节目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已经上架，那记得去 subscribe 我们的都市男女的节目了。如果各位朋友还没 subscribe 的话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五集的主题。今日的主题叫做舍不得你。何为舍不得你呢？这个故事就要延续回上一集。上一集讲到我同佢行緊沙滩，想拖佢隻手，但点知就拖唔到啦。咁沙滩不经不觉时间过得就特别快。沙滩就行完啦，时间都开始有啲夜啦，我就要送佢返酒店啦。返酒店嘅途中都要一段路，段路大概都仲要十分钟。咁喺十分钟入面呢，条路好黑，完全冇灯光，只系得月光嘅灯光照住我哋。喺呢一刹那，我真系感觉到，我好希望呢个时间可以停顿耐啲，咁我就有多啲嘅时间陪住佢。时间好快，我同佢又到开酒店嘅门口啦。咁当其时，我喺度谂。佢会唔会请我入去坐下先呢？定係佢会直接同我讲 say goodbye, 听日见呢？於是乎我就大胆开声问佢，我可唔可以入嚟飲杯咖啡咁？但点知佢答我，我房冇咖啡，令到我唔知道点算好。咁当其时我又冇怀疑到话飲杯水都得啫。但是终于我都冇鼓起勇气讲呢句说话，咁我就唯有返房瞓觉吧啦。其实一路行返我自己嘅房之后，其实我一路问自己，点解我唔可以再大胆啲呢？行前多一步呢，其实我真係觉得我自己有少係好后悔，唔係有少少，係好后悔点解唔再问多少少呢？如果我可以坚持问多少少，或者我可以争取到入咗佢间房。但係大家唔好諗猥琐嘢先啦。我入佢间房係冇任何嘅目的，只不过真係想同佢争取多啲嘅时间，傾更加多嘅计咁啫。或者可以嘅话傾天光我都唔介意。但係都冇囉。都已经闩咗门啦，人哋我唯有食自己把啦。各位男士，如果你系我嘅话，你会唔会有其他嘅行动呢？或者其他嘅藉口可以想入到佢间房呢？如果系各位女士，你会唔会觉得我太过唐突呢？咁样要求入你哋间房，会唔会有啲过分呢？或者有少少琴青呢？我好想知道当其时嘅佢系点谂嘅咧，系咩感觉嘅咧？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，寻寻觅觅，没再迷惘，多得你引领我，天天你亦为我，令我走。 好快，这个旅程就到了最后一日。我办理完要 check out 的手续，我跟他就要说再见。 不过好彩，佢俾我知道佢航班嘅飞机同我个航班嘅飞机一样时间嘅，我好开心嗰一刹那。我好期待阵间可以响飞机场再见到佢。去机场嘅途中，我真系好唔舍得暂时同佢分开，唔知道点解有咁嘅感觉，从来都未有过咁嘅感觉。呢一种唔舍得嘅感觉，就系好似我失去咗一样我好珍惜嘅嘢。喺呢个旅程嘅当中，我冇预算可以遇得到佢，而呢一段情可能有机会发展异地恋，但系因为我冇好好地去经营，而导致到今日咁嘅局面。如果我想当日可以大胆啲嘅话，可能成个结果会唔同。唔知道佢系点谂嘅咧？佢会唔会有其他嘅举动或者意思带俾我咧？或者佢想唔想发展呢一段感情咧？呢个都系一个问号。对于我嚟讲，我好期待，好想快啲响机场入边见翻佢。珍惜你，爱过你，感激你，念挂你，无奈到最后要分离。过去的当我在飞机场的时候，我朋友问我，咦，为什么那么失落的？我没有回答他们。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都想再次见到他。正正在我很失落的时候，他再次在我面前出现，我感觉到很开心再次遇到他。那我和他多了时间相处，在这里我和我自己说，心美，你一定要争气，找个机会表示。所以我就和他吃饭，和他行街，行遍机场每一个角落。在这一刹那，我把握机会捉住他的手，咦，我发觉他又没闪开。我心当其时好甜蜜，好开心，我终于成功踏出我的第一步。如果我再不踏出我的第一步的话，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不知道他被我捉住他的手，他是什么感觉的呢？他的手皮肤好滑，好温暖，好久都没试过十指紧扣这种感觉。不知道他几耐冇试过十指紧扣嘅感觉呢？俾男士拖住嘅感觉呢？好快几个钟又过去了，我哋就要分隔两地，好唔舍得，但系都要面对。上飞机之前，我要求佢同我嚟一个世纪拥抱。当我同佢拥抱期间，我好细声咁帮佢讲 ：take care， 再见。其实我真的好唔想咁快就离开佢，我好想喺呢一段时间可以停顿，我可以继续揽住佢，拖住佢只手。但系时间要到，我都冇办法。 回到嚟马来西亚之后，我继续我的生活，佢有佢嘅忙碌，但系时不时我同佢都仲会有长途电话嘅沟通，大家可以联络感情。同埋喺呢个疫情嘅期间，我同佢亦都有多咗倾电话，多咗联络，大家互相关心。大概喺今年嘅二月，我都仲有寄啲抗疫物资俾佢，希望我咁嘅举动会好开心咯。同埋喺呢个疫情期间，我同佢嘅了解多一啲，因为大家都得闲咯，我觉得嘅系。故事就讲到呢一度啦。喺呢一段故事入边，大家听咗咁耐，听咗咁多，有啲咩睇法呢？时间系唔会等你，一定要珍惜眼前人，一定要把握每一次你拥有嘅机会，咁你就唔会后悔莫及啦。时间又到啦，下一集再同你哋继续分享其他嘅故事，其他嘅话题。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同我讲，或者想留言嘅话，你哋可以去留言直接俾我。我同我嘅团队会研究你哋嘅话题，然之后读出你哋嘅留言。多谢晒你哋，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同收听，拜拜。 都市男女。